的2:12-30，主题是得救的功夫。那我们先来读今天的经文。我读双数节，弟兄姐妹读单数节，我们用起因的方式。这样看来，我亲爱的弟兄，你们既是常顺服的，不但我在你们那里，就是我如今不在你们那里，更是顺服的，就当恐惧战警，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。 因为你们必是 凡所行的都不要发怨言起争论，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，叫我在基督的日子好夸我没有空跑，也没有徒劳。 我以你们的信心为空穴的祭物，我若被吊奠在其上，也是舍得，并且与你们众人一同喜乐。 你们也要照样喜乐，并且与我一同喜乐。 我靠主耶稣指望，快打发提摩太去见你们，让我知道你们的事，心里就得。 因为我没有别人与我同心，是在挂念你们的事。 别人都求自己的事，并不求耶稣基督的事。 但你们知道提摩太的名证，他兴旺福音，与我同劳，待我像儿子待父亲一样。 所以我一看出我的事要怎样了解，就盼望立刻打。 但我靠着主自信，我也必快去。 然而我想必须打发尼巴弗提到你们那里去，他是我的兄弟，与我一同做工，一同当兵，是你们所差遣的，也是供给我需用的。 他很想念你们众人，并且极其难过，因为你们听见他病了。 他实在是病了，几乎要死。然而神怜恤他，不但怜恤他，也怜恤我，免得我忧伤加忧。 所以我越发急速打发他去，叫你们再见他就可以喜乐，我也可以少些忧愁。 故此，你们要在主里欢欢乐乐。 30节，我们一起来读。因为他为做基督的功夫几乎致死，不顾性命，要补足你们攻击我的不及之处。我们先一起来祷告。荣耀的父神，我们感谢你，因为你在万事以先就预定我们，就拣选我们，借着耶稣基督的爱，借着耶稣基督的宝血，要将在耶稣基督里面的福气赏赐给我们。主啊，是的，我们真是不配，但是领受这样的恩典，我们在你面前献上感谢。主啊，是的，这时候我们从这个世界分别出来，要来聆听的话语，要来亲近你，恳求你洁净我们的心，让我们里面真是可以敞开，让我们的里面可以柔软，将你的话语放在我们的心中。也恳求你洁净仆人所说的，叫你的仆人的每一字每一句所说的和你的心意，叫听的人可以得到造就，叫听的人可以得到喜乐。我们将以下的时间交托仰望在你手上，孩子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。 阿门。 好，我们上一次的经文是在腓立比书的2:1-11，这一段经文是非常宝贵的经文，每一次读到这段经文都会很感动。那我再读一次，在5-8给大家听，请听，这是神的话。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，他本有神的形象，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，反倒虚己，取了奴仆的形象，成为人的样式，既有人的样子，就自己卑微，存心顺服以至于死，且死在十字架上。 所以我们上一次我们谈到了以基督的心为心，谈到耶稣的谦卑，耶稣的顺服以至于死，且死在十字架上。今天的经文要从第十二节开始，保罗从第十二节开始延续了上一次耶稣顺服的主题。他说，这样看来，我亲爱的弟兄，你们既是常顺服的，不但我在你们那里，就是我如今不在你们那里，更是顺服的，就当恐惧战兢，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。意思是，过去我和你们在一起的时候，你们是顺服的，而现在虽然我在监狱里面，现在没有跟你们在一起，而你们更是顺服的。腓立比教会没有因为保罗他不在就不顺服，如果保罗在他们才顺服的话，这个是顺服保罗，可是反而保罗不在，他们更是顺服，因为他们顺服的是保罗所传的道，也就是福音的真理。顺服人就很容易结党，在哥林多教会那里有人说我是属保罗的，有人说我是属亚波罗的，但是更重要的是我们都是属神的，我们要顺服神，我们不会因为谁在，因为有江长老在，或因为有牧师在，我们就显得更顺服，而是不论是谁我们都是顺服的，不论是谁在，我们本来就是顺服的，而且是更顺服的。好，第一点，恐惧战兢。接着这句话，坦白说我真的看不太懂，保罗说就当恐惧战兢，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，这是什么意思呢？恐惧战兢简单的说就是战战兢兢的意思。保罗说你们是顺服的，而且是更顺服的，就当恐惧战兢，这样的说法根本不合逻辑。他们是顺服的，这么的顺服，为什么要恐惧战兢呢？假设我请了一个礼拜的假，然后请了代课老师来上课，然后今天我回来上课了，然后我就跟同学说，哇，同学们，你们真是太棒了，不只是我上课的时候你们都很乖，就连代课老师都说什么，你们表现得非常好。你觉得接下来我会怎么说？是说鼓励的话，还是会说严厉责备的话？慧玲姐你觉得呢？鼓励的话哈，我想我们一定会说鼓励的话，我可能会说，哇，你们真是太棒了，表现得太好了，没有让老师丢脸，那今天呢老师请客啊，每人一杯珍珠奶茶，可能会说类似这样的鼓励的话。可是保罗却是反其道而行，他说你们是顺服的，而且是更顺服的，你们就当恐惧战兢，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。保罗为什么不是说鼓励的话，却说有点严厉的，而且是说恐惧战兢呢？这句话根本前后没有连贯，我百思不解，为什么要恐惧战兢呢？为什么要恐惧战兢做成得救的功夫呢？想了很久，想了有几个礼拜哦。接下来在后面呢，我会来解释这段经文。好，第二点，得救的功夫。接着保罗说，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，这句话希腊文原文的意思是做成你们自己的得救。做成呢这个字有一点复杂，需要有一点解释。做成这个字呢，在希腊文它是被动关声语态。什么叫做关声语态呢？关声语态的定义就是，下一章，强调主词它在该动作上的参与与经历。比如说我买了一部车，这是一般主动语态的说法。那关声语态的说法是什么？我为我自己买了一部车。所以关声语态呢，它强调的是在买车的这件事情上面，我自己的亲身参与跟经历。所以做成自己的得救，这个做成是一个被动的关声语态。被动是什么意思呢？被动的意思就是这个救恩不是我做的，是耶稣做的，是耶稣把这个救恩做在我的身上。但是它又是关声的，意思是什么？救恩是耶稣做在我身上的，虽然我是被做成的，但是这个救恩也是我自己亲身参与和经历的。哎，这就有点奇怪了，这是什么意思呢？得救的救恩是耶稣为我做的，为什么保罗又说这个得救的救恩也是我参与和经历的呢？没有错，我们是因着相信耶稣基督得救，这个叫做因信称义。因信称义的义呢，是被称为义，是耶稣把他的义加在我的身上， 耶稣的义就好像是一件衣服，一件外袍穿在我的身上。当我们来到天父面前的时候，天父首先看到的是耶稣义的外袍，所以天父赦免我，接纳我。可是虽然我穿上了义的外袍，但是请问我成为义了没有？我们还没有成为义，我们只是被称义而已，我们还没有成义，也就是还没有到成圣。举个例子来说好了，有一个国王，他有两个孩子，但是因为这个国家在打仗，所以这两个王子呢就流落到民间，被人收养。因为生活很困难，所以这两个王子呢，其中一个就当了乞丐，那其中一个王子呢就到市场呢去叫卖。好几年之后，这个国王呢打了胜仗，重新登基，哇，很思念他的孩子啊，于是就派人呢去把到处去寻找，哇，这个大街小巷去寻找这个王子到底流落到哪里去了。好不容易把这两个王子怎么样找到了，迎回到皇宫。王子呢恢复了他的身份，穿上礼服，戴着小皇冠。这个王子跟长得这个国王呢又长得有点神像，说看起来果然就怎么样，果然就像是真正的王子一样。可是没有多久以后，一个王子呢就拿着碗，然后到皇宫的外面，然后看见来来往往的人，就到处去施舍，说这位大人你行行好吧，你施舍一点给我吧。一个王子这么做，然后另外一个王子呢他就跑到厨房去，他说来，今天我来到这个贵宝地，来到这个地方啊，是你们的福气，这个戒指呢是皇上赏赐给我的啊，我告诉你不用500万，这个戒指很稀有，不用500万，我告诉你也不用50万，来，只要5万块钱就好了，来，有谁要买啊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其实我们就像这两个王子一样，当我们相信耶稣之后，上帝就赐给我们权柄做上帝的儿女，我们是天父的儿女，我们的身份确认就是王子，就是公主，就像这两位王子回到皇宫一样，确认自己是王子的身份。但是我们的行为、思想、习惯还停留在旧的模式里面，我们里面的老我、罪性还在隐隐发动，在不知不觉的时候，我们又回到老我的样子去了。我们认识自己是王子是公主，这是称义，但是我们要改换旧的思想和习惯，成为一个真正的王子和公主，这是成为义。从被称为义到成为义，这是一个过程，这个过程就是保罗说的要做成自己的得救。好，我们来看第三点，成全美义的是上帝。第十三节那里说，因为你们立志行事，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，为要成就他的美义。这个因为是在说明前面第十二节恐惧战兢做成得救功夫的原因。我们先来解释这句话，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，为要成就他的美义。这句话原文的意思呢，是 It is God who works in you, both to will and to work for His good pleasure。比较正确的中文翻译是：那为了成全自己的美意而在你们心里面动工，使你们可以立志和行事的是上帝。在这一句的英文里面，主要的句子是 It is God， 是上帝。是上帝，是上帝要成全他的美意。是上帝要成全他的美意，在主要的句子里面，他最重要的是要说明是上帝成全那一件事情，而那一件事情跟他的美意有关，而那一件事情怎么成就呢？就在这句话的里面。好，那上帝的美意是什么呢？上帝的美意就是呼召我们，赐恩典给我们，叫我们可以得救。可是他的美意要怎么做到呢？从这经文我们告诉我们他会怎么做呢？他会在我们心里动工。保罗说，我们立志行事都是因为上帝先在我们心里动工。神的美意怎么成就呢？因为上帝会在我们心里面先动工。好，立志行事第四点，从刚才我们的分享，我们看见救恩有一个特性，救恩是上帝预备的，是借着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完成救赎的计划，而这个救恩到最后 将会和我有没有参与有关。我要怎么参与在这个救恩里面呢？十三节给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方法，就是立志和行事。第十三节说，因为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，我要成就他的美意。当我们相信主，当我们认识主，当我们受洗接纳耶稣之后，在我们心里面有圣灵的印记，圣灵会在我们里面动工，感动我们，引导我们。假设现在上帝在你的心里动工了，请问上帝要成就的美意成就了没有？还没有成就。因为上帝要成就的美意需要我们参与在其中，需要我们立志行事。而我认为立志行事这一件事情，就是保罗前面说的，我们刚才谈的为什么要恐惧战兢做成得救功夫的原因。保罗说，你们是顺服的，而且是更顺服的。有谁会顺服神呢？只有属神的人才会顺服神。所以保罗是对属神的百姓说，就像我们一样是属上帝的儿女一样，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是属神的，上帝要给我们得救的恩典，可是这个恩典最后是跟我们的亲自参与有关。因为从称义到成为义是一个过程，我们要亲自参与在这过程的当中。所以保罗才会说要恐惧战兢做成得救的功夫。为什么要恐惧战兢呢？因为恐怕煮熟的鸭子飞了，恐怕这恩典最后无法成就。圣经里面有许多这样的观点。雅各书说什么？没有行为的信心是什么？是死的。我们是因信称义，可是我们也因着行为来怎样成圣。信心和行为是一体两面的，一个真的有信心的人一定会有行为。相对的，我们从一个人的行为，从他的生活也可以看见他的信心。在十个童女的比喻的当中，有五个童女有预备油，五个童女没有预备油。童女代表的是教会，代表的是所有的弟兄姐妹。有预备油的，半夜新郎来的时候就点灯去迎接新郎，和新郎一起进去坐席同欢喜快乐。没有预备油的就被拒绝关在门外哀哭切齿。上礼拜牧师在启示录谈到以弗所教会，以弗所教会失去了起初的爱心。经文说，若不悔改就把灯台挪走。以弗所教会后来不只是灯台被挪走，甚至连教会也被消灭了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如果教会都可以被消灭，我们是不是要恐惧战兢做成得救的功夫呢？你可能会说，哎呀，这样好可怕呢，上帝好像是在威胁我。上帝不用威胁我们，他为了威胁我们而牺牲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，然后把他钉死在十字架上。我觉得这样子太不划算了，就好像我卖掉最珍贵的珠宝，然后把卖来的钱买了一栋豪宅，然后要把这豪宅不用一毛钱要送给你。如果是你，要不要？我要把一栋豪宅送给你，你要不要？当然要嘛，对不对？好，不用你付出任何一点金钱，你就可以得到一栋豪宅，你当然是要的。可是你如果不要的话，我不会强迫你要啊，我可以送给别人啊。可是如果你要的话，唯一的条件是什么？要改变自己的身份，要让自己的行为举止像一个豪宅的主人一样。而这个就是上帝要我们做的，这个就是一个从称义到诚义的一个过程。所以上帝已经把恩典赐给我们，如果我们不想要，顶多大不了收回去而已。就像五个童女没有预备油的，无法进门与新郎一同欢乐；或者像以弗所教会失去起初的爱心，灯台被挪走了；或者是像老底家教会不冷不热，上帝说要把他们从口中吐出来。如果我们不要，上帝大不了就收回，他不需要威胁我们。但我们如果要得到这个救恩到完全，就要做成得救的功夫，也就是我们要亲自参与在这救恩的计划中。因为亲自参与和立志行事有关。怎么说亲自参与和立志行事有关呢？诗篇115篇17节，当你说死人不能赞美耶和华。好， 那个永月，请你来一下好了。啊，算了，你出来比较不方便，释迦来好了。好，假设你现在不想要开口赞美耶和华，你假设不想开口，那我可不可以强迫他开口？你要开口赞美耶和华，你说啊，你说啊，你说啊，你赶快说嘛！你要赞美耶和华，说哈利路亚，我赞美你，主啊，我爱你，说啊，你说啊，你为什么不说呢？你要说出来啊，你说嘛！ 好，谢谢，谢谢。 好，我可以强迫你开口吗？如果你不想开口，我没有办法强迫你开口。你可以开口赞美，是因为怎样？是因为发自你自己自由意志的决定。所以同样的，请问死人可以立志行事吗？死人没有办法立志行事，只有活着的人才可以立志行事。上帝尊重人的自由意志到一个地步，即便亚当和夏娃在伊甸园犯罪的现场，上帝他没有干预，他也没有阻止，因为上帝他不是创造一个机器人。上帝他喜悦什么？他喜悦人在自由意志下的决志的立志行事，来遵行上帝的旨意。上帝赐给我们自由意志，这个自由意志也是从他自己而来，但是他不操控我们，他尊重我们在自由意志下的决定。所以在雅各书那里说什么？不要惊动，不要叫醒我所亲爱的，等他怎么样？自己情愿。等他情愿的意思就是让他自己心甘情愿。心甘情愿是什么？就是自由意志的主动回应。当上帝创造人的时候，上帝的爱最大的表达就是给人自由意志。当我们爱一个人的时候，最困难的就是什么？把自由给他。我们的爱习惯去掌控对方，而不是给他自由。可是上帝把自由意志赐给我们，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冒险。这个冒险的背后是上帝对我们极大极大的信任。在提摩太后书二章十三节那里说，我们纵然失信，他仍是可信的，因为他不能背乎自己。这是什么意思呢？当亚当犯罪的时候，上帝知不知道他会犯罪？他是全知全能的神，他知道，他知道。虽然上帝知道亚当会犯罪，但是他仍然选择什么？相信还是不相信？他仍然选择相信亚当。自由意志是上帝最大的冒险，为什么？因为人会失信。可是上帝必须选择相信，因为在上帝里面有没有不信？在上帝里面没有不信。不论我们在任何情况，他都会选择愿意相信我们。我们可能跌倒了，我们可能遇到困难，我们可能伤心难过，我们甚至可能想放弃，可是有一个人一直持续的不间断的相信我们，是谁？是上帝。所以自由意志是上帝给人最大的礼物，可是却也是上帝最大的冒险。上帝对人的信任简直可以说是一场豪赌。这个豪赌就是明明知道人会失信，可是他仍然选择相信我们每一个人。所以自由意志是上帝给人类最大的礼物，我们要用自由意志来立志行事，遵行上帝的旨意，因为只有活着的人才能够立志行事，死掉的人没有办法立志行事。所以一个即将在临终，一个即将要死掉的人，他在死掉之前，临终之前，他决志信主了，和我们现在坐在这里已经信主的人有什么不一样呢？最大的差别在哪里？一个临终前信主，跟我们现在已经信主的人坐在这边有什么不一样？你们觉得呢？一个临终前的人，信主的人，他已经没有机会怎样 立志行事。他没有，他已经没有机会了。一个今生在今生有经历过立志行事的基督徒，将来在天国的奖赏是不一样的。我们都会得救，信耶稣得永生是不变的，但是在天国的奖赏和福分是不一样的。我们要知道的是，在今生就在这个时候，我们可以立志遵行上帝的旨意，这个是多么大多么大多么大的恩典。好，可是为什么立志行事要恐惧战兢呢？因为立志行事通常会有三种结果。第一个，立志却不行事。有很多基督徒被圣灵感动，心里面有很多的感动，可是却行不出来。好像以前每次去参加夏令营回来的时候，立志我每天要好好的读经，要好好的灵修，可是可能执行不到三个月就前功尽弃。然后每次读经呢都出不了埃及，然后每年都要重新立志，然后看来看去都还在创世纪的第一章，所以圣经一打开，最旧的是在哪里？最旧的都在创世纪，其他的都还很新一样。一个人要立志，表示这件事情和我自己本身是有冲突的，是不习惯的。如果没有冲突，没有不习惯，就不用立志了。就是因为它是违反我自己的常理，所以我才需要立志。读经需要立志，因为那是一个超乎我个人习惯的生活方式。所以立志到可以行出来，这是一个过程，需要有一个持续不间断不放弃的意志力。可是当我们立志为了要遵行上帝的旨意，立志要成就上帝的美意的时候，我相信上帝的心一定是非常的满足。这是第一点，立志却不行事。第二个，立志却行自己的事。我们有感动也立志，可是却不想按着上帝的方式，我们为自己找方法，想要快速的看到结果，或者是自我中心的，更在乎的是自己而不是上帝。那法利赛人在这件事情上他做的最彻底。法利赛人他们绝对是爱上帝的，他们立志要爱神的人，所以才会把很多的经文贴在门墙上，贴在身上，为的就是要把上帝的话放在心里面。可是他们也绝对是用自己的方式来爱神，而不是用上帝的方法。另外有一些人呢，他们立志呢却不是自己做，而是叫别人去做，这个叫立志叫别人做。这样的立志形式是乱做，这里做做那里做做，做来做做去都是靠自己在做。在约翰福音14:15那里说，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。21，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人，这人是爱我的。一个爱主的人一定会遵守上帝的旨意。我们要做，我们要遵行，但不是乱乱做，我们也不是按着自己的意思来做，而是要按照上帝的意思。那第三点，不立志不行事。不立志不行事呢，就是不愿按照上帝的旨意去行。这样的人往往都是什么？立自己的志，行自己的事，这是最糟糕的，甚至是非常严重的。所以保罗在14:15来提醒这些不立志不行事的人。14:15有什么警告呢？14那里说，凡所行的都不要发怨言起争论，使你们无可指摘，诚实无伪，在这弯曲悖谬的世代做神无瑕疵的儿女。这一段经文呢，为什么是一个警告呢？因为这段经文是引用生命记，还有另一段经文是在哥林多前书。生命记在32:5那里，下一章好，那里说，这乖僻弯曲的世代向他行事邪僻，有这弊病就不是他的儿女。哥林多前书10:10，你们不要发怨言，像他们有发怨言的就被念命的所念。这两段经文的背景都是谈到以色列人在旷野对神的不顺服跟悖逆。我们知道在旧约，上帝用10个神迹把以色列的百姓从埃及为奴之地把他们拯救出来，可是在旷野他们发怨言，不愿按照上帝的旨意行，最后有的被灭命者所灭，甚至上帝不承认他们是神的儿女，以至于他们整个世代无法进入上帝应许的迦南美地。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有60多万人，这60万人中只有2个人进入迦南地，这2个人是谁还记得吗？约书亚跟谁？跟迦勒。60万人中只有2个人，整个世代 整个世代60多万人无法进入迦南地。当保罗在14节谈到发怨言、乖僻弯曲，谈到神的儿女的时候，他想到的是旧约当中这些悖逆的百姓。所以那不立志、不行事、不参与在自己做成得救功夫上的这些人，保罗的意思是你们跟悖逆的以色列百姓是一样的。他用这段经文的背景在说那些不立志、不行事的人，这样的人跟以色列的悖逆是一样的。在新约，上帝已经赐给我们作为神儿女的权柄，上帝不会夺走已经赐给我们的救恩。可是上帝一定会问我们，他一定会问我们如何做成自己得救的功夫。当我们回到天家去的时候，他一定会问，哎，你是怎么做成自己得救的功夫啊？当以色列人出埃及过红海的时候，他们经过红海的洗礼，经过红海的洗礼预表我们受洗归入主的名下，他们出埃及预表生命得到释放，他们不再是属世界为奴的生活，有一个重生的生命。可是以色列人那一个世代无法进入迦南应许之地，也预表着如果我们没有立志行事做成自己得救的功夫，我们也可能会像以色列人一样无法进入迦南地。我不是说没有得救，不要误会我的意思，我不是说没有得救，因为在新约当我们靠着耶稣的救赎我们都得救了。但是我们如果没有预备好自己，就会像那五个没有预备油的童女一样，在门外哀哭切齿，无法享受在应许之地所有的祝福，无法和我们的新郎耶稣一同欢乐。当我们从旧约的历史来看那一代以色列人结局的时候，我们是不是要恐惧战兢做成自己得救的功夫呢？好，在做成自己的得救的功夫上的一些实际的做法，我们要回到上一次我们谈到的在2章3到8节那里，也就是上一次我们分享的信息，保罗劝勉要合一，要同有一个心志，不结党，不贪图虚浮的荣耀，要谦卑不自私，以基督的心为心。还有今天我们所谈的不发怨言，不起争论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真的要恐惧战兢，免得我们像以色列百姓一样在最后的时候失落了。我们要做成自己得救的功夫。立志行事是在合一的当中，立志行事不是为了我自己，而是为了教会的合一。自己谦卑，看别人比自己强，不单顾自己的事，也要顾别人的事，不贪图虚浮的荣耀。这样的生命，保罗说什么？保罗最后说，这样的生命在这世上如明光照耀。第15节那里说，使你们无可指摘，诚实无伪。下一章，在这弯曲悖谬的世代，做神无瑕疵的儿女，你们在显在这世代，好像明光照耀，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。当我们这样立志行事的时候，我们就像明光照耀，将从神而来的真道和生命活出来，成为在这世代的见证。以色列人在那个世代无法进入迦南地，但是我们在这个世代，我们活在这个世代，我们要成为神无瑕疵的儿女，我们要一起同享在迦南地应许之地的祝福。所以我要鼓励我的弟兄姐妹立志行事，做成自己得救的功夫，一起同享那迦南美地的最后的祝福。好，第5点，做成自己得救功夫的榜样，在16节到30节。第一个谈到的是保罗，我们刚才谈到了要做成自己得救的功夫，也谈到2章3到8节那边讲到要谦卑，要不自私。可是榜样是什么呢？第一个是保罗，在17节那里说，我以你们的信心为贡献的祭物，我若被交奠在其上也是喜乐的。交奠的意思呢，是在献祭的仪式到最后把酒洒上去，这个叫做交奠。那在这里保罗的意思，他的意思是用自己的血代替酒洒在那个祭坛上面，显示出保罗他已经有一个殉道的心理的预备。保罗他预备殉道，可是他并不因此感到恐惧害怕，他说是喜乐的，然后说你们要喜乐，并且与我一同喜乐。保罗在传福音的事工上全力以赴，甚至将生命摆上。 保罗愿意牺牲自己的生命，为了要叫人得到福音的恩典跟祝福。我们是否也愿意像保罗一样去帮助需要的人，而愿意将自己摆上呢？好，这是第一个，是保罗。第二个是提摩太，在19节到20节、这段经我念给大家听。我靠主耶稣指望快打发提摩太去见你们，叫我知道你们的事，心里就得安慰，因为我没有别人与我同心，我实在挂念你们的事。下一章，别人都求自己的事，并不求耶稣基督的事，但你们知道提摩太的名正，他兴旺福音与我同劳，待我像儿子待父亲一样。下一章，所以我一看出我的事要怎样了结，就盼望立刻打发他去，但我靠着主自信，我必快去。我们在这里看见提摩太，他是跟保罗同心的，他挂念教会的事，他不求自己的事，只求耶稣基督的事，他不断的和保罗一起在兴旺福音，而最后他带保罗就像儿子带父亲一样的来对待他。那第三个人呢，是以巴伯提，在25节到30节，我读给大家听。25节，然而我想必须打发以巴伯提到你们那里去，他是我的兄弟，与我一同做工，一同当兵，是你们所差遣的，也是供给我需用的。他很想念你们众人，并且极其难过，因为你们听见他病了。他实在是病了，几乎要死了。然而神连续他，不但连续他，也连续我，免得我忧上加忧。所以我越发急速打发他去，叫你们再见他就可以喜乐，我也可以少些忧愁。故此你们要在主里欢欢乐乐的接待他，而且 要尊重这样的人。下一章，因为他为做基督的功夫几乎致死，不顾性命，要补足你们攻击我的不及之处。保罗写这一封信是托以巴，就是保罗写这一封腓立比书是托以巴弗提带回去给腓立比教会的。以巴弗提是受腓立比教会差派，成为保罗的同工去照顾保罗，可是后来生病，生得非常的严重，但是他后来病得医治了，所以保罗赶紧叫他回去，免得让教会担忧。我们看见以巴弗提跟保罗，他们是一同做工，一同当兵的，他是受差遣供给保罗需用的，他想念圣徒，经文说他甚至极其的难过想念，他做基督的功夫甚至不顾自己的性命，他受信徒的尊重。保罗说你们要尊重这样的人。从这几段的经文当中，保罗说我没有别人与我同心，意思是到那个时候为止，保罗似乎在关心腓立比教会的这件事情上面只有提摩太和保罗同心。一个要别人跟他同心的人，自己要先跟别人同心。保罗他年长，他又是使徒，但是年纪和位分没有阻碍保罗和年轻的提摩太同心。保罗说以巴弗提是我的兄弟，与我一同做工，一同当兵的。保罗和同工的关系是一种兄弟的关系，一同当兵我们叫做同梯的，通常我们会说港梯，我不会跟我的班长或者是我的排长或者是我的长官说我们是同梯的，因为只有在没有位阶的关系中，他才会说我们是同梯的，我们是一同当兵的。在和同工的关系的里面，保罗说这是我的兄弟，我们一同做工，一同当兵。在保罗的身上我们看见一个仆人的样式。提摩太和以巴弗提呢，他们和保罗一起同工，他们同心合意的服事，带给教会许多的祝福。提摩太和以巴弗提，一个不求自己的事，只求基督的事，一个为了做基督的功夫不顾自己的性命，一个对待保罗像儿子待父亲一样，一个照顾保罗到自己生病几乎要死。提摩太和以巴弗提让我们看见作为一个同工的一个好榜样，他们在福音事工上的委身，以及和保罗之间同工关系的合一。希望在我们的教会的当中，我们可以看见更多的提摩太和以巴弗提，我们可以一起兴起来，可以成为同工，一起为神的教会服侍神的教会，然后一起来兴旺神的教会。所以希望我们当中有更多的提摩太，有更多的以巴弗提，可以成为我们的同工，一起来为教会的服事一起来努力，一起为我们的福音来一起努力。好，结论， 我要用一个故事来作为今天最后信息的结束。这一周有发生了一件事情，当我看见这个新闻的时候吓了一跳，内心有些难过和感触。有一个配音员过世了，可能年长者比较不知道，年轻人一定知道，蜡笔小新、名侦探柯南、火影忍者的鸣人都是他配的音。这位配音师他在我们大学的时候和我们几个同学是死党，他今年才49岁。过世的消息让我有一些震撼，原来在去年2月的时候他发现子宫颈癌有异常，但只是初期，他没有留意，他也没有做任何积极性的生活上的改变。听说子宫颈癌是如果早期发现的话，治愈率几乎是达到100%，他没有去正视这个问题，直到今年6月的时候他才发现已经太迟了。当他错过可以调整改变身体的黄金时期，时间过了就无法再挽回了。一个人若是不励志，不做出改变，时间过去了，昨天前天无法再挽回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现在可以呼吸，我们现在可以活着，是上帝给我们最大的恩典，因为死人是无法赞美神的。其实我们身上有很多看不见的属灵癌细胞，可能是一种错误的思想或者是价值，可能是一种性格或者是一种习惯。我们需要怎么样？我们需要借着立志行事来做成得救的功夫，因为这是一个过程，这不是马上可以改变的，它需要时间的过程，因为这是一个成圣的过程，要用时间的累积来换取这个属灵的身份，是用自己的自由意志来回应上帝，来立志行事。我们要珍惜现在还有气息的时候，虽然我们现在是在一个3度的空间的一个物质的世界，可是我们现在所决定的意志和行事会改变将来我们在天国的身份。我们现在一个3度的空间的物质世界还没有到那里，谢谢。可是我们现在所决定的意志和行事将会改变将来我们在天国的身份。好，谢谢你，下一站。人生在世大概70年或者是80年左右，但是短短的数十年却能够影响在永恒中生命的价值。就好像可以拿70块来换700万，你要不要换？当然，二话不说，我当然要换啊！70块换700万，我当然要换啊！那为什么没有办法在有生之年立志行事，来换取这个永恒的价值呢？因为我们总以为永恒的价值是将来的事，是死掉以后的事情，现在看不到，我也感受不到。我们错误的认为天堂和地狱是将来以后的事情，但其实天堂和地狱都是现在事，就是从现在开始一直进行到我们回到天家的时候。我们祷告的时候常常会说啊，感谢父神赐给我们生命气息，哦，怎么样怎么样，赐给我们生命气息。可是为什么有生命气息呢？世上万物都有生命气息啊，为什么我们的生命气息就显得比较可贵呢？因为有生命气息，我们可以有自由意志觉知来回应我们的神，做成自己得救的功夫。我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如果错过了就没有机会了，就像我的同学，他错过改变的时间，没有机会了。让我们每一个人可以紧紧地抓住每一时刻，因为只有还活着的时候可以立志行事，做成自己得救的功夫。我们一起来唱一首歌，这首歌叫做《我立定心志》，请你 click 一下。钢琴的音乐要先关掉。立定心志，让我们在上帝的面前自己立定心志。 让世界夺去我的心，不要让环境蒙蔽我的眼，大声一点，谢谢。不要让谎言使我而发沉，不要让苦难染住我前行，我要选择主的道路，放下为自己忧伤的权利，我要宣告主的大能，来呼喊哈利路亚，我立的心志一生赞美你，我立的心志单单敬拜你，愿圣灵加添，永留在我心，我立的心志，走在主圣洁光中。不要让世界夺去我的心，不要让环境蒙蔽我，不要让谎言使我发沉，不要让困难拦住我前行，我要选择主的道路，放下为自己忧伤的权利，我要宣告主的道路，来呼喊哈利路亚，我立的心志一生赞美你，我立的心志单单敬拜你，愿圣灵降下，永留在我心，我立的心志走在主圣洁光中。保罗说，你们既是常顺服的，不但我在你们那里，就是如今我不在你们那里，更是顺服的，就当恐惧战警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，因为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，我要成就他的美意。不要让世界夺去我的心，不要让环境蒙蔽我的眼，不要让谎言使我而发沉，不要让困难拦住我前行，我要选择主的道，放下为自己忧伤的权利，我要宣告主的大能，来呼喊哈利路亚，我立定心志一生赞美你，我立定心志单单敬拜你，愿圣灵降下，永留在我心，我立的心志走在主圣洁光中，我立的心志一生赞美，在我心，我立的心。 们一起来祷告。主啊，是的，我立定心志，我立定心志走在主圣洁的光中。主啊，谢谢你赐给我们生命气息，因为有生命气息，我们可以开口赞美；因为有生命气息，我们可以立志行事，回应你在我们生命中的感动，成就你的美意。主啊，我们感谢你，因为你已经将生命之道、生命的救恩赐给我们，我们也要亲自参与在做成自己得救的功夫上。主啊，是的，世界要夺去我的心，环境要蒙蔽我的眼，困难要拦阻我前行，但是我仍然要立定心志，立志行事，因为我的眼目的焦点唯有主耶稣基督。虽然四面仇敌，但我不被困住；虽然心里作难，但不致失望，因为我真知道至战至亲的苦楚将要成就那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。主啊，让我们可以像提摩太一样，不求自己，只求耶稣基督；让我们像以巴弗提一样，为做基督的功夫几乎致死。主啊，叫我们立定心志，立志行事在教会的当中，在同工的当中，在关系的当中，立志行事，行那合一的事，以基督的心为心，不骄傲，谦卑，不自私，爱人，关心人，像你自己一样有仆人谦卑的样式。主啊，我将我亲爱的弟兄姐妹交托仰望在你手上，让我们可以立志行事，做成自己得救的功夫，从现在开始成就那永恒属灵生命的价值。恳求你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，直到你再来的时候。我们这样祷告，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，我们一起说阿们。